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邀你四季读好书， 阅读加我一个。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惊雪碑，顶着雪花转雪球，打着嘎嘎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问什么接心宽，文艺广播棒耳边，87.6。 老公，晚上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董酒窖藏系列，好喝醒酒快，400-919-6188。 早上好，朋友们，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早晨6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11度。今天白天天空云量会逐渐增多，气温略有回升，白天最高气温1度左右，气温依然较低，需要注意防寒保暖。扩散条件和能见度有所转差，但对户外活动没有太大的影响。另外，空气干燥，还需要注意补水润燥。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转多云，早晨东部南部有轻雾，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1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1-2级转4级左右，最低气温-6度，最大相对湿度50%。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想吃海参怕麻烦，海燕堂净干海参，晚上泡早晨吃，海参就选海燕堂。 关注一下今天的生活气象指数，今天户外气温较低，登山气象指数为3，比较适宜登山。今天白天北京地区受弱气压场控制，扩散条件一般，大部分地区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3级。今天的气温在1到-6度之间，白天风寒气象指数是4，感觉很冷，夜间风寒气象指数是5，感觉寒冷。今天户外气温低，晒太阳气象指数为3，比较适宜在户外晒太阳。 来了您嘞！ 您正在收听的是空中笑林。 全是女的，我们家男的多。 光把这么一开呀，我心里都开花。87.6空中笑林，我们又见面了。这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 太逗哏了， 相声讲究说学逗唱，演员打小勤学苦练，终于拿下侯派马派，早已桃李满天下，但是不写经典，努力再发扬光大。传统作品是代代相传，论功的文章未逊，从窟窿八卦罐。别看这个年轻人，他平时时尚有黑泡，一拿起快板一点不拉架。 这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回到空中笑林下半时段，我是尚远。在上世纪70-80年代啊，有很多知名的相声搭档，他们当中啊有很多是老少档。您比如说二常，常贵田和常宝华是侄子和叔叔啊，姜昆、李文华当时有一句话叫顽童戏老叟，无论是舞台形象还是实际年龄都有一定的差距，这种情况很多。像李金斗和陈永泉、马季和他弟子的搭档，包括姜昆和唐杰忠等等。二常是常氏相声的代表人物，他们二位呢也都展现了常家的特点，语言表演风格清晰明朗潇洒热烈，一直到常宝华先生耄耋之年出现在公共场合还是那么的干净利落，常贵田先生晚年登台也是这样，衣着发型都很考究。他们的生活当中的这种形象和舞台上的风格既和艺术审美有关，同时也和多年在军队工作有一定关系。绝路逢生是一段很热闹的作品，包袱密集，喜剧效果浓烈。下面我们就请您听听这段常贵田、常宝华和说的绝路逢生。 谢谢。 常老 啊， 我发现您身体蛮好啊。 经常锻炼吗？ 天天练。 哎， 天天跑跑步，不像人运动员。嗯，人家有规则，我不懂，我这就是瞎跑玩嘛。也打打球？ 哎呦，经常打乒乓啊、 什么台球、篮球，尤其那冰棒，我冰棒五四的打。玩 游泳、跳水， 这差点也来玩 跳跳高 玩， 跳跳绳 玩， 跳跳楼 玩。玩命，那个暂时还没练。这锻炼身体有练跳楼的吗？ 您不跳， 啊？ 我跳。 不是你锻炼身体，你 我锻炼身体干什么？我锻炼什么身体？就我身体用锻炼吗？我就是跳楼。我要跳楼！ 行了，怎么找 到你？我跳楼！ 不用问呐，年轻人呐，受了刺激了。我以为开始呢，跟我谈这个锻炼身体的问题，这位要寻短见。 我跳楼！ 咱得劝劝，说说，擦擦眼泪，擦擦眼泪。 擦了眼泪， 你呀， 擦了眼泪。 关于这个问题啊， 我擦了眼泪。 去，擦你的， 擦我的。 嗯， 我在哪儿呢？ 哪儿呢？ 我这儿呢。对，我擦。 脸都找不着了。啊，小伙子，不要轻生啊！这个想法，这个念头不好嘛？啊，年轻人往开了想，明白吗？不懂，这叫神不守舍呀！您看见了没有？神经质上都发生了变化了，不正常了。忘了，刚才说什么来着？ 我说什么了？ 我跳楼。 跳楼？ 那 活腻了。 嗯， 你瞧。你这刚退休，身不动膀不摇，一月300多块，老婆孩子热炕头，哪个孩子一月都给你180块的？ 是 啊， 嗯，不想活了。怎么样？ 你这不没事找事吃饱了撑的吗？这不是， 我怎么了？ 跳楼？ 我要跳楼，俺我身上了，啊？ 谁跳楼？ 你要跳楼？ 我跳楼？ 嗯。 我什么时候要跳楼了？ 你刚说了就不承认，你刚说完呢， 是我说的吗？ 哭哭啼啼我要跳楼，忘了？ 哦，对对对对，是我说的，对，是我说的。 怎么样？ 你能把我怎么样喽？ 哎，这个哟， 是我说的，你能把我怎么样喽？ 打架干什么呀？ 我就是要跳楼。 哎呀，这看起来啊，这是不正常了，有点心事啊，有什么事好解决？不要这个念头。 我未婚妻。 什么？ 没法解决。 未婚妻。 未婚妻。 不用问，这是失恋的小伙子，咱得好好劝劝，不至于 啊。 未婚妻是怎么回事？ 我这未婚妻 能谈谈吗？ 把我给写的情书全退给我了。 啊啊啊！ 我送的定情信物，多好看，外国带来的小阳伞 哦， 也退给我了。 啊，东西都退你了， 这不是挤兑我吗？ 是。 我还能活吗？ 你怎么样呢？ 我跳楼。 行了，明白了。我告诉你啊， 我跳楼。 这个未婚妻啊还是个朋友嘛，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嗯嗯， 你呀、啊、有时间找个约会儿，跟他谈一谈，请他吃个饭，认个错。 等等， 自己 等等，认个错。 嗯， 谁错了？ 这 谁错了？我哪点错了？你说， 嗯， 谁错了？是你的错，是我的错， 我错了， 你哪儿错了？ 我不应该理你。你是有病。 我哪儿错了？我 你这不刚说完吗？你跟未婚妻俩人，你寻短见，这不都是？ 您听明白了？ 怎么着？ 我哪儿有错？我何错之有？ 没有， 我一点错都没有。 嗯， 可是我那未婚妻 怎么样？ 看我哪儿都别扭。我干什么都反对，不是讽刺我就批评我，要不就数得我。 哎，这得看什么事儿了。 我给你举个例子吧。 说说。 您说我哪有错啊？ 嗯嗯。 就说最近吧。 是。 我们单位 啊， 调级， 调级， 我没调上。 嗯， 因为我级别的问题，我找领导 可以吧？ 没错，思想不通可以找领导谈一谈。 我跟领导谈谈。 嗯，没错吧？ 这有什么错误啊？ 我跟领导谈的时候 啊， 憋着把菜刀，可以理解吧？ 可以。可以，可以不理解。 哎，这年头谁找领导谈不憋把菜刀啊？ 找领导谈，别把菜刀啊，一个两个行了，排个队，大刀队来了。啊， 这年头软的怕硬的， 哦， 硬的怕横的， 嗯， 横的怕咱这不要命的， 这叫什么逻辑？ 您放心 啊， 我不争砍， 不 就为这点事儿？ 怎么样？ 我这未婚妻没完没了。 嗯， 未婚妻 是 应该跟我一个心眼啊， 嗯， 对不对呀？ 是 应该一致对外呀， 啊， 比翼齐飞呀， 嘿， 团结协作呀， 对， 狼狈为奸的， 嗯， 亲密无间的， 嘿， 可是我这未婚妻 怎么样？ 不单不支持我， 啊， 东西也退我了，心也退我了，非跟我吹不可。您说我能不跳楼吗？让您说，您给评评理，我能不跳楼吗？ 这也不至于死， 我跳楼是手段。 什么？ 跳楼是手段？ 哦，这跳楼是手段， 不跳是原则。 这里还有原则， 跳与不跳都是为了达到不跳的最高目的。您明白了吗？ 我明白什么了？我啊， 不是，我就是，我这么跟您说吧， 哎， 我不想跳， 嗯， 我假装跳， 嘿， 我用跳楼吓唬吓唬他， 威胁威胁未婚妻。 嘿， 嗯， 就这主意。 瞧你那德行。 我们两家楼对楼，窗对窗， 哦， 我这一跳楼， 是 他还不乖乖过来求我呀？ 啊，就这么个目的。 哎， 啊， 他就是不求我也没关系呀。 怎么呢？ 楼底下人来人往的， 是 谁说一句话， 嗯， 我就就坡下了， 嘿， 对不对？ 你瞧瞧， 就这么办。 想得好。 哎，我吹吹风， 是 刮刮脸， 嗯， 换上大皮靴， 嗯， 穿上迷彩服， 哦， 脑袋上勒黑缎带。 哦，这什么模样？这是， 我未婚妻最喜欢电影里兰博的形象。 兰博，敢死队。 嗯，我把他的信， 嗯， 都放在口袋里。 哎呦， 我把他还回的伞 怎么样？ 我带着。 带把伞干嘛？ 让他看看。 看什么呀？ 他不要了 啊， 我带着呢。 哦， 我殉情 跟他决裂。 哼 啊， 我又带上300块钱。 哎，我说你跳楼带钱干什么呢？ 他一会儿一求我，我们俩当时就肯德基了。 哎呦呦呦呦，呵，脑子都用到这儿了。 本来就没想死嘛，对不对？上了阳台。 是怎么着？ 对面我未婚妻他那么窗户没开啊。 哦，注视对面那窗户。 楼下 啊，楼下怎么样？ 嗯， 看看上座率啊。 我站在这阳台， 哦， 听到掌声响起来。 你看 我心中无限感慨。 行行行行，我您感慨什么呀？ 我看楼下眼晕呐。 啊，谁不眼晕？ 我站这半个多钟头， 是 对面没动静。 哦， 楼下也人跟缺心眼似，没人理我。 那能人家知道你是干什么的呀？你干什么呀？ 啊， 你不跳楼吗？ 对呀， 跳楼要有个跳楼的姿势，要个有个样啊。 我什么样啊？ 什么样？脑袋朝下，腿朝上，要不然在阳台上骑着跳楼，啊，坠下去了。 哦哦， 要不然噔噔噔噔噔退几步往上一窜跳下去了，这不都是方法吗？ 哦， 啊， 还是老同志。 怎么了？ 跳楼都那么有经验？ 去，这不叫经验。 我一看底还真热闹啊。 怎么样？ 有的人喝给消防队打电话， 哦， 有的给电视台打电话。 你看看， 有俩老太太风风火火把警察找来了， 这就体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我说你们着什么急？ 嗯， 我得告诉大伙儿我跳楼 干什么。 梅林阿里斯顿起哄啊，是怎么着？ 你这不是 冰箱啊？ 做广告吗？ 我叫我未婚妻呢。 他叫什么呀？ 韩美玲。 叫什么？ 韩美玲。 这名字听着起鸡皮疙瘩。 美玲， 哎呦， 我要离你而去。 拽文的。 对面没动静啊。 是， 这美玲怎么不出来呀？啊，我这么一嚷， 怎么样？ 底下人纳闷了。 哎，这人大概有病吧？ 就是， 我心说，我有什么病啊？ 我要见上帝！ 又来了！ 哎呦，这位要跳楼，别跳， 别跳、 别跳！ 对啊， 我们上去救你。 好， 我心说， 怎么样？ 别上来 啊！ 别上来！ 不让人上来。 美玲还没出来，你上来早了。 哦，心里话都说出来了。 哎，我也看出来了啊。 是， 有人救我，想捞点什么。 这叫什么话呀？ 有人就想捞点什么。我们楼下那木器店 啊， 经理搬出四个大床垫子来， 干什么呀？ 干什么 啊？ 我懂，让我跳床垫子上， 嗯， 对不对？ 死不了。 让我往床垫子上一跳， 是， 嘚儿，他这照张相， 嗯， 明天报纸上一登，本厂床垫质量最优，不怕重压，不怕跳楼，我给做个好广告 啊。心眼都用到这上了， 他给我多少跳楼自杀费呀、 啊？行，还自杀费， 这也算特技表演，对不对呀、 啊？这叫特技呀、 啊！有俩小伙子 啊， 也不同意他这种做法呀。 哦， 经理， 嗯， 您把垫子抬回去吧。 抬回去，嗯， 拎着筏子不行。 就是嘛， 那主想死 啊， 能往垫子上跳吗？ 对呀、啊， 就算他想往垫子上跳， 怎么样？ 他也跳不了那么准呢、啊、 他跳不了， 有我们哥俩在这儿、 啊、 没问题。 是， 他一跳掉下来，当时跑上去就给他接住了。 你看看啊， 看什么呀？ 你看人这精神， 当时我就乐了， 想接你。 接我呀、啊、哥们儿， 怎么样？ 不可能。 怎么不可能啊？ 知道我多重吗？ 多重啊？ 啊，157斤呢。 哦，分量不轻。 这么高的楼， 嗯， 下去可就不是157了。 那是对的。 我给你算算啊， 嗯、啊， 这个157，这么一层、二层， 怎么 乘8吧？ 嗯、啊， 8、7、7、8、56、8，130，1300多斤呢。 哎呦， 我下去1300多斤。 你看看， 你接我 啊？ 那不把你砸死了吗？ 对呀、 啊，对不对呀、 啊？嗯， 这个救人得有方法。 怎么个方法？ 当下去的时候， 啊， 你不能直接。接他 怎么办？ 照他腰里头一推， 泄劲， 当时再把他抱住了。 哦， 记住了啊， 嗯， 劲儿大了不行， 是 劲儿大了你抱不着了， 劲儿小了呢， 劲儿小也不行， 嗯， 劲儿小还是把你砸了， 恰如其分， 对不对？劲儿得不大不小、 啊， 还得有姿势， 是 这个字 怎么样？ 你看我也说不清楚。 对， 这样吧， 啊， 你上来，我下去，我接你一次吧。 没听说过，真是，人家能跳。 哦，对对， 是你跳楼、啊 哎、我跳楼，我跳楼， 全忘。 这美玲怎么还不出来？ 哎呀， 美玲、 哎， 我要见上帝， 非给未婚妻叫回来不可。 时间一长， 怎么样？ 有人把我认出来了。 哦， 耶， 谁呀、啊？ 这不是说相声那常贵田吗？ 啊，是他。 哎，老常 啊， 怎么？这是体验生活呀、啊，是怎么着、 啊？演出啊！ 啊，哎，老常， 嗯、 啊，哦，我明白了， 嗯、 跳楼 是 想来一个轰动效应， 嗯， 说相声没出名， 嗯， 想跳楼出名啊？ 你看让人想的 啊, 啊！嘿，您说两段好相声， 嗯， 来个传世佳作，大伙儿记得住你。 嗯， 有位大爷过来了， 哦， 小伙子， 嗯， 想开点儿 啊、 哦、啊！想开点啊， 嗯， 什么事儿都往远了想。 对， 年轻人 是 火爆的脾气， 脾气不要那么大。 我像你这岁数的时候啊， 怎么样？ 三天两头要跳楼。 呵，老大爷老一辈， 我听这老前辈这是、 嗯， 老前辈，我向你学习啊。 学什么、 哎？小伙子、 啊， 哎，要是当时我跳楼、 啊， 我能有今天吗？ 对呀、 啊，啊， 对， 能活得这么硬朗吗？ 是啊， 别想这条道， 哎，别学这个。 我一想 啊。 是不能跳， 怎么了？ 看见没有？ 嗯， 还是好人多呀。 那当然， 在我最危难的时刻， 啊、 这么多人关心我、疼我、爱我、劝我、救我。 你怎么样？ 这是什么人？ 什么人？ 这是中国人。 哎，这废话，可不都是中国人吗？ 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啊！ 对， 本来我就不想跳， 嗯、 我不就是为了美玲吗？ 都是有爱心的。 美玲 啊， 你就出来吧。 你看看，啊， 哎， 怎么着？ 美玲从那路口进来了， 哎呦，真回来了！ 我说她没在家呢、 啊， 美， 怎么着？ 美玲， 哎呀， 我要见上帝！ 又来了，就会这句啊！ 美玲一看我要跳楼， 怎么样？ 冲大伙儿鞠了个躬， 哦， 谢谢同志们， 是， 谢谢朋友们， 怎么着？ 请大家放心吧。 放什么心呢？ 他不会死的。 为什么？ 他就是这么个人。 哦， 我跟他认识两年多了， 嗯、哦， 他死了够8回了。 是。 上次他寻死觅活、啊，非要上吊不可呀！ 哎呦， 把脖子都套那圈里了， 真套上了。 我是紧拦慢拦没拦住，一脚他把凳子给踹了， 那就死了。 当时我吓晕过去。 是啊， 他可没事儿。 怎么没事呢？ 等我醒了一看，他那绳子松紧带儿。嗨， 你说他真能起哄啊！ 领导没给他提及。他找领导的时候揣把菜刀， 办个黄天霸。 同志们给他提意见， 是 他拉着同志摸电门， 这叫什么行为？ 上次在街上啊，他骑自行车违章了， 是的， 警察就罚他5毛钱， 罚他。 他从兜里掏出一盒秃钉来， 哟，干什么？ 他要把秃钉吞下去。 你看看，真有主意。 路边有个卖冰棍老太太，从人家摊上抄了一瓶可口可乐就要往下送了。 这干嘛？ 吓得那警察紧央个慢央个，算没吃。结果人警察5毛钱没罚上， 那好， 倒赔了6块多。 哎，警察怎么赔钱了？ 他把那瓶可乐给抄走了。 行了。 大伙儿一听可炸窝了， 这就是你的行为。 哎呦，感觉你小子是这么个人的啊！哦，腰里憋个死耗子，愣成打猎的。 对， 你跳是不跳？ 对啊， 2多钟头了， 那就跳吧你。 我们脖子都酸了啊，颈椎病都犯了。 是， 你那儿不跳啊？我们这快成冰弩了。你 看这不至于。 你跳不跳吧？ 跳不跳啊？ 唐塔不是跳下来了吗？ 对啊。 招仓不是跳下来了吗？你也跳啊？哦，还是人老大爷年高有德哦，过来说一句话就有分量。 老大爷说什么？ 同志们啊。别催他， 别催， 这可不是闹着玩的事儿。 有道理。 俗话说得好， 什么话？ 不到火候不接锅。催着他跳下来，他死的假手。 有道理。 小伙子，你别不爱听， 是 缓和缓和气氛啊。一会儿让你那未婚妻呀说两句话就完了。就坡下，记住了，承认错误不现眼。 对， 揣着菜刀找领导那丢人。 是，哎，老大爷说得好啊， 大爷给了我个台阶儿啊。 你就下这台阶儿吧。 大爷， 怎么样？ 哎呀，您太了解我了， 受感动了。 生我者父母，知我者大爷我也。您就是我的爹， 爹， 您就是我的亲爹。 要唱啊？ 不是，心里感动啊。哦，大伙儿一劝， 是 我未婚妻表态了， 说什么？ 只要我改变这种做法，不咎以往，原谅我的过去。 你看这多好啊！ 当时我抱这把伞呢，就跟抱着美玲一样。 你应该受感动啊！行了。 我看着大家啊，心里是说不出来的酸甜苦辣， 应该感激这些群众们， 这叫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啊， 对吗？ 我对不起美玲，我对不起救我的朋友们， 是， 我向大家道歉， 这就对了，谢谢大家。 我一道歉， 怎么样？ 坏了， 怎么？ 头重脚轻，我下去。 哎呦，你是？ 当时我脑袋嗡的一下，耳朵嗖的一下，眼睛刷的一下子，我就这样下来了， 下来了。摔着没有？ 别害怕。 怎么着？ 幸亏我带了把伞。 是哦，有个伞。 这伞也不是怎么张开了， 是 我就跟坐电梯似的，呼呼悠悠，我下来了。 下来了， 可把底下人吓坏了。 是啊， 有来有闹，几十双手 快 接我呀！ 对呀、啊， 哎，没等我落地，大伙儿就把我抱住了， 多危险！ 这个过来给我擦汗，那个给我骂松顺口。哎，老大爷过来说了一句话，感人肺腑，我至今难忘。 老大爷说什么？ 小伙子，你这伞哪儿买的呀？嗨。 好，以上您听到的是常贵田、常宝华二位合说的《绝路逢生》。下面再请您听一个小段《花小姐》对歌，表演者也是两位常氏相声的代表人物，常贵德、常宝亭。 刚才这段相声用很多的歌曲组成一个相声， 哎，从中找出一些个笑料。 对， 你看生活当中啊，有很多人呢、也喜欢唱这个流行歌曲， 尤其小青年都爱唱。 再说一段，说说我们邻居就有这个实事儿。 什么事儿啊？ 我们邻居有一位花小姐， 姓花， 不是姓花，因为她搞对象挑花了眼了，大伙儿给起个外号叫花小姐。 哎呦，太挑剔！ 哎，人家给她介绍好几个对象，不是这儿不成就是那儿不成，这不最近人又给她介绍一小伙子，各方面条件都特别好。 这小伙子好， 哎， 这回成了 也没成？ 为什么？ 他嫌人家个儿矮。 哦，嫌这个男青年个儿矮。 对， 吹了， 不成就完了吧。 他还唱歌讽刺人家小伙子。 这姑娘还给这小伙子唱歌。 对了， 什么词儿呢？ 我给你学学啊。啊，这歌词都是这姑娘自己编的。 还能编词儿？哎，怎么给这小青年唱的？ 这姑娘看了小伙子一眼。 怎么唱的？ 你看上了我呀，我没看上你。现在高对象，首先的条件身材不能低。你看你的身高还不足一米七，还想把我娶？你真是癞蛤蟆想吃。 想吃什么？ 想吃烧鸡。 什么词儿啊这是？啊？ 小伙子一听，给小伙子气坏了啊！小伙子冲他这运气，呵，你给我唱，我还会给你唱的啊！小伙子也给他唱了一段， 也编了一段，哎，怎么唱的？ 冲这姑娘唱上了。啊，你的模样并不美，矮的个子落圈腿，长着一对三角眼，耷拉着两条扫帚眉。哦哦哦哦哦哦哦嘿，姑娘你别撇嘴，看你一眼都后悔，晚上睡觉都梦见鬼，你不知还早自吹自擂，说你长得这也美呀那也美呀，这也美呀那也美呀，你不美，你太肥。 以上您听到的是常贵德、常宝霆表演的小段《花小姐对歌》。今天的空中小林就到这儿了，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北京文艺广播为您送上的《我们出发吧》。空中小林明天早上六点半上元和您再见。 请听第六批中国梦歌曲《我们的新时代》，朱海作词，胡廷江作曲，阎维文演唱。 当盛世的钟声敲醒未来，春风如怀，百花盛开，辉煌地走向世界中心的舞台，新时代大幕在中国拉开。当幸福的生活如约到来，万家灯火欢乐温暖的旋律融化所有的冰雪，听新时代的歌声为中国喝彩。日出下满天，涛声连四海，豪情划江河，自信越千丈，这就是中国拥抱未来。日出下满天，涛声连四海，豪情划江河，自信越千山，这就是我们人民的新时代，踏着春风。 体验红旗座驾，感受五星安全实力，即日起到店试驾红旗任意车型，即享168元购物卡，购车更有2年零利率、零手续费、红旗专属金融优惠，详询当地红旗体验中心。 西单商场88周年庆，12月7至17日，4.8折，周五、六日满600送88，抽奖8分30万礼金，一年一次，赶快出手。 金猪来了， 金猪来了！ 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猪年生肖酒，平顶有只小金猪的酒即将上市。 哇，平顶的小金猪真可爱，金光闪闪！祝大家2019猪年福气满满。 好礼享不停，嗨购到明年，农行与银联携真功夫物美唯品会华莱市区城市送上50%满减大礼，优惠力度最高5折，使用电子23类账户更优惠哦。 详询9599中国农业银行。 招商银行生意贷、个人贷款、经营用办理易、审批快、期限长、还款易，随借随还真方便，有了生意贷事业发展快。详情咨询招行各营业网点或9495。招商银行个人贷款，带动精彩人生。